Numéro 28. Le courrier. 郵便. Le bureau de poste. 郵便局. L'enveloppe. 封筒. La carte postale. はがき. Le timbre. で、 la lettre. 手紙。 C'est combien pour envoyer ceci en France? これ、フランスまでいくらですか? Je voudrais poster une lettre. 手紙を出したいんですが。 Je cherche une boîte à lettres. 郵便箱を探しています。 Où se trouve la poste la plus proche? 一番近い郵便局はどこですか?